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因为唐三的蓝银领域，五位长老选择了防守反击的策略，蓝银领域并未能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虽然唐三的攻击接踵而来，还凭借着紫极魔瞳打断了二长老的攻击，可是一旦眼前这三秒眩晕的时间结束，五位长老接下来的反扑将如同惊涛骇浪一般将唐三吞噬。从真正的实力来看，他一个人终究不可能与五名封号斗罗相比，尤其是这五人拥有着天下第一宗门的嫡传武魂昊天锤。唐三动了，他并不是向五位长老发动了攻击。 不论我使用哪一个魂技攻击五位长老，面对的都将是五位一体的强大防御。 三秒的时间很短暂，除了攻击之外，唐三能做的还有很多事。海神三叉戟悄然荡起，一圈圈金色光环从三叉戟主刃处荡漾而出，光环有大有小，看似散乱，但又仿佛遵循天地治理一般在空中荡漾，划破长空，朝着五位长老的身体笼罩而去。此时此刻，唐三背后已经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影，那强烈的金光将他的身体也渲染得如同金子一般璀璨，神圣而威严的气息更是充满了神秘而深邃的感觉。那一个个金色光环划破长空，再悄然而落，均匀地笼罩在五位长老身上。令所有昊天宗门人吃惊的是，五位长老的联合防御昊天一体并没有对他起到任何阻挡作用，只能任由那一个个金色光环落在他们身上。没错，这就是唐三得到的海神绝学黄金十三戟第一式无定风波。当那闪耀着金色波纹的光环完全笼罩在五位长老身上时，先前蓝银虎鲸魔之射的效果才结束。五位长老的神智虽然清醒了，但在下一刻，他们立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动弹分毫。虽然依旧保持着昊天一体之势，可这一次他们却明显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身为控制系魂师，唐三对于战场的控制从来都不会有丝毫大意。他之所以没有直接使用黄金十三戟之无定风波，主要就是因为当初海神的记忆曾经告诉他，无定风波对于实力越强大的对手成功率就越低，但最低不会低于 50%。 此时面对五位拥有昊天锤的封号斗罗，虽然唐三有 70% 以上的把握能够将他们全部定住，可他还是先用出了蓝银虎鲸魔之射。这样一来，处于眩晕状态中的长老们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他那攻防一体的无定风波呢？八秒，这一次唐三带给长老们无法行动的时间是八秒。三秒和八秒，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三秒时间最多只能让魂师完成一个强力技能，可八秒却能让一名魂师从容地完成至少两个，甚至是三个技能。在封号斗罗级别的战斗中，八秒无法移动基本就已经注定了战斗的胜负，能够拥有比比东那种不死技能的又有几人呢？此时唐三的脸色也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战斗中使用海神赐予的三大神器，这也是我同时战胜五位长老唯一的机会。 唐三所化的金色身影纵身而起，化为无数金光，漫天极影宛如一团团金色光云一般，令人眼花缭乱。光云直接笼罩了面前五大长老，正是黄金十三戟中的第二式千载空幽。当初海神烙印施展这一式的时候，因为能量不足，并没有真正发挥出它的效果。此时唐三在使用这一式时，立刻体会到了这一击的恐怖。几乎在一瞬间，他就感觉到自己的魂力与精神力都被抽取了超过五成以上，在海神之光的带动下，全部都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山顶之上，所有的一切随之变成了金色，就连山顶的雾气也似乎成为了唐三攻击的一部分，化为了大片金色的光雾随之波动。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就在这一刻消失了，那大片的光晕宛如水银泻地一般涌到五位长老身前。 所有光云几乎在同一时间炸响，与五位长老的昊天一体防御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致命的轰鸣声令天地为之颤抖，所有昊天宗弟子都在唐啸的指挥下飞速后退，海神之力没有丝毫分散，全部集中在五位长老身上。五位一体昊天锤形成的防御在这攻击之下宛如风雨飘摇，第一道裂痕出现了，就像是受到了感染似的，紧接着一道又一道裂痕快速地出现在那本是极为强烈的防御之上，就像是弹壳一般在无处不在的金色光云爆炸中轰鸣。在那最后一声轰鸣中，五位长老同时被炸得飞了出去，他们联合在一起的防御最终被破，海神三叉戟的千载空幽之力终究不是他们这被动防御所能抵抗，但他们能够抵挡这么久，已经比当初武魂殿那些封号斗罗强得多了。要知道，唐三现在所施展的可是完整版的千载空幽，只不过他现在并不具备真正的海神神力而已，发挥出的效果与海神使用时还有所差距。海神三叉戟重新出现在唐三掌握之中，不过他接下来却并没有发动黄金十三戟第三式一去不返，而是将三叉戟交到自己左手之中，右手朝着五位长老蓄势虚抓，整整四秒的蓄力时间之后，巨大的青色爪影出现在半空之中，竟然将五位长老分散出去的身体抓在一起。五人此时尚处于无定风波那八秒的禁锢时间之内，根本无法反抗，只能尽可能地催动体内魂力，可千载空幽的爆炸力却令他们现在这口气还没喘过来。五位一体的昊天防御此时只能变成单体，那青色巨爪抓住五人的身体之后，五位长老只觉得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痛苦骤然传来，整个思维仿佛都变得迟钝了似的，在他们眼前的一切也似乎都成了慢动作。魂环与魂骨技能的不同就在于，魂环技能乃是猎杀魂兽的技能与魂师武魂相结合产生的新技能，而魂骨技能则是魂兽本身最强大的能力。唐三此时所施展的正是天青牛蟒右臂魂骨技能之一，天青迟钝神爪。作为天青牛蟒右臂骨所附带的技能，面对天青迟钝神爪物理防御无效，锁定追身，一旦命中，那么被抓住者的六感以及身体行动能力将全部迟钝十倍。这个技能无声无息，没有任何能量波动产生，本身的作用就在于限制，被他抓住，哪怕是再强大的高手，如果没有破解的方法，与死了也没什么两样。这是目前唐三对于这个魂技的理解，至于更多的作用和效果，以及在实战中的种种应用，他还需要不断地通过实战来进行理解。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不愧是最强大的森林之王，单是魂骨，他们各自带给唐三的两个技能就是一控制一爆发，威力无穷。而魂骨技能威力或许并不比魂环技能强，但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对魂力的消耗少，尤其是十万年魂骨所需要的魂力更是只有同等级别魂环技能的五分之一以下。天青迟钝神爪想要破解并不难，只需要使用至少第八魂技的能量形态攻击，不过破除的时候与它接触的魂技也会随之消失，可眼前五位长老还在被限制之中，又怎能破开这个魂技呢？青光消失，这五位长老每个人的六感和身体行动能力都陷入了十倍的迟钝状态。由于天青迟钝神爪命中的条件苛刻，需要四秒蓄力，因此一旦命中，这个状态所持续的时间就会达到恐怖的十秒，也就是说十秒内这五位长老都要承受迟钝所带来的痛苦。十倍迟钝，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抵挡攻击或者发动攻击的能力，不过这十秒的时间会根据被命中者的精神力强度以及使用者的精神力强度而发生变化。这五位长老实力虽强，可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和唐三差得还是太远了，这十秒迟钝自然是要全面承受下来。 毫无疑问，天青迟钝神爪霸道的控制力，如果与黄金十三级的无定风波联合在一起使用，那么这持续限制的能力就将达到极其恐怖的境地。昊天宗五大长老正是第一个品尝到唐三这恐怖控制力的人。这一连续魂技使用，本是唐三给比比东准备的。战场上瞬息万变，就算比比东有不死的技能，唐三也有把握让他吃个大亏。五道金光同时从地面下升起，瞬间化为五个坚实的囚笼，将五位长老分别困在原地。同样还是当初那第四魂技蓝银囚笼，但囚笼的颜色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这可不是海神之光的作用。魂环提升到五万年以上级别，直接省去了蓝银皇变成囚笼的过程，囚笼变成瞬发，而且坚实程度几何倍数激增。就算是昊天锤所化的真身，想要击破这个囚笼，也至少需要三击才能完成。更何况现在五位长老连一击也无法做到。脚下发力，唐三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硬生生插入了五位长老中间，手中海神三叉戟带着虚幻的金色光芒，分别透过囚笼在他们胸前轻点一下，锋利的主刃在他们的每人心口位置上留下了一个细微的痕迹。完成这简单的动作，化为囚笼的金光瞬间收回。与此同时，唐三手中黄金三叉戟重重顿在地面上，轰然巨响之中，五道金光同时从戟柄的位置爆发而出，分别在五位长老脚下炸起。这并不是技能，而是唐三借助海神三叉戟恐怖的重量，配合自己的魂力控制下的震荡。只见五道身影同时朝着五个方向飞跌而出，滚在数十米外，经过一连串的翻滚之后，这才稳住身形。十秒迟钝时间在全场的静默中消失，五位长老先后从地上爬起，中了唐三紫极神光的二长老更是最后一个才起身，脸色苍白，那一下精神上的打击他现在还没回复过来，当然先前这短短的时间对他内心的打击更加巨大。 啊，这怎么可能？ 不错，没有人相信唐三一个人的实力能与五位昊天宗长老比肩。一旦给了长老们机会联合向唐三发动攻击，就算唐三手中有海神三叉戟，他肯定也抵挡不住。可是唐三却根本就没有给长老们这攻击的机会，完美地发挥了自己控制系魂师的能力，从头到尾整个战局都在他的控制中完成。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